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清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改善睡眠、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 第二節大飛看天下，其實想剛才一節做曬嘅，不過為咗 view 同收視啦，嚇、啊、都冇辦法啦。咁誒呢節咧講得好短，咁啊頭先講林鄭，尋日立法會，咁我哋寄望聽日嘅，咁啊因為今日星期五，今日星期六嚟啦，咁啊星期六嚟嘅時候咧，我哋有好多嘢可以睇到或者做到嘅，嚇、啊。咁啊點解咁講咧？尋日我哋睇到，即係我啦，曾經係一個。好怒氣啊！即係叫做激進派啦，係嘛？啊，咁啊，和李飛嘅激進派啦，和李飛得嚟嘅激進派啦，係嘛？咁、但係咧，爭我哋香港廿幾年都冇辦法令到所有嘅泛民同埋反對派企埋同一陣線，但係估唔到今時今日一條送中條例。可以睇到我哋泛民嘅曙光，就係、是、呢尋日啊六位議員俾人趕咗出去議會，好多基本上就係以前最和理非嗰啲人，即係公民黨、民主黨。係呀，呢條條例大家都知大鑊，咁但係呢從來做唔到啊。我哋香港成日都话要有反对势力啊，成日和理非，有多咧逃避责任嘅本土派、港独派、归英派，喺度揶揄紧而家喺议会搏紧命嘅人。咁啊，开名讲啦，讲几个人，无意去闹人，亦都无意去话人，但系咧，我哋只系尽力做嘅啫，我好鍾意听姚冠东先生做节目，但上次游行嘅时候呢，佢话又系摆前箱出嚟，又系乜乜啊咁样。唔去啊，以后啊你一次失望一次，但系冇你行出嚟，何来政府有压力啊？个主办单位做唔到，做得唔好，唔代表你唔参与。你有啲人话参与就为咗佢背书，我哋系你哋成日都讲冇用。咁即使如果佢真系背书，佢另有目的系点啊？但系你个结果做达同埋个影响达做得到出嚟，呢、这个先至系我哋成为基本人嘅目的。有一位咧喺做多两位啦，通线啦，都系做广告界啊，都嗰类啦咁。另外一位咧，其实呢两个人我唔识嘅，姚冠东先生，因为佢上嚟做过一节节目。咁同阿仙人，咁係我第一次正面见到佢。咁我佩服佢个人。咁但係有啲嘢呢我就觉得我都心淡，但唔可以係咁。第二有个叫新地。咁亦都係做网台啦。咁都出名嘅。咁佢成日都闹大陆人，当然我唔同意啦，即係闹大陆人啊，讲香港啊要点样啊，咁我当然唔同意。其实呢佢对泛民嘅反感我知道嘅，因为我都对佢哋反感。只不过话而家能够顶住港共嘅就真係得呢班泛民啦。冇、啊、办法，所以呢我好少即係喺节目度闹泛民。係咪呀？咁但係新比上一次13万人游行，佢喺佢自己 Facebook 嗰度叫啲人去，自己都去。係咪呀？失望之情一样有，因为到行出嚟都系一样嘅啫嘛。行完之后 就都系冇结果嘅。不过造成咗声势就有个样嘢啦，130,000人出嚟乜乜咁嘅啫，一个压力团体等压力。但系今晚啊，咁啊已经佢喺 Facebook 度咧呼吁紧，大家一定要去，佢自己都会去。点解？去到呢啲咁嘅关头，难得成个反对派除咗郑松泰先生以外喺晒度摆开个阵营，我哋从来都系议会嘅少数，而我哋永远都系佢哋敬重嘅黄毓民先生，亦都系议会少数里面嘅再少数。曾经喺呢个时候能够令到议会里面嘅少数嘅少数变成咗议会嘅少数，一大嘅进步。如果呢个时候你唔出嚟去撑佢，你可以做啲乜嘢？然后嗰啲人，包括黄毓民先生嘅派系嘅人，虽然咧佢成日话啦，哎，我做政论嘅啫，乜乜，不停喺佢哋自己啲群组嗰度讲，冇用嘅，咪到时睇你赶晒出去，实过到嘅，做埋晒呢啲无谓嘢。其实无谓嘢嘅始祖，你哋口中所讲嘅就系黄毓民，从来都冇用，拉布佢发明嘅，拉冧咗，今日成个泛民去打拉布，而建制派里应外合都唔想佢过嘅时候，如果呢条法例能够拉到咗，你反对派令到佢哋嘅政治能量同埋佢哋俾到个信心佢哋，佢哋知道咁样咧市民接受嘅，因为以前泛民从来都唔肯咁做，因为佢怕普通嘅市民唔接受咁激进去做呢啲嘢，尤其公民党嘅绅士，泛民做地区工作，一般选举嗰啲人年纪大，佢哋怕佢哋出格做多咗，而家佢哋够胆做。如果有成功嘅话，成功到嘅话，我相信出年嘅选票或者各方面嘅选票或者各方面嘅支持度会大升嘅时候，点解我哋唔乐见其成，而系喺呢个最需要大家团结嘅时候，所谓嘅反对派里面，佢哋号称最激进嗰啲，从来唔做嘢嗰啲，成日讲话议事，今晚仲要讲。你睇下，如果今晚冲突啦，又唔知泛民送几多议事去死啊？议你老母咩？每一个人都有佢嘅意志嘅，佢行出嚟，包括而家啱啱判咗3年嘅容伟业，同埋另外一个我哋噏唔出名嘅时间，两个有自闭症嘅人，我同情佢哋嘅。希望得到佢嘅即系法官嘅宽宥。我从来做节目，我冇话佢冇犯法嘅。你留意一下，冇话冇犯法，法例摆咗喺度。你做嘅时候，你知道个后果系点样，但系唔代表你唔求情。呢、这个都系法例嘅一部分嚟噶，呢、这个都系法治嘅一部分啊嘛，系咪啊？法治就系你犯咗法。我拉咗你，我判你刑，但可以酌情权，可以减轻，呢个系法治嘅一部分嚟嘅。而求情就唔啱，系咪？点解唔啱呢？佢承认咗佢嘅权责啊嘛，但系你判俾我嘅时候，可以用咩条例嚟告我？同埋你，我系做紧啲乜嘢？嗰、那个刑期系点样？可唔可以争取到喺呢件事最低嘅刑期都可以？是个官可以判。所以我讲容伟业美国队长，我觉得讲到喊，这个就是事实来的。成日话意思意思啊，各样嘢，跟住你哋全部匿埋晒屋企，又系网上打飞机，你哋黄毓民先生最喜欢讲做咩啫？连行出嚟都唔去，因为拉怕咗，去到嘅时候你哋唔做一啲出格嘅事，你哋就唔系激进派，你哋就唔系港独，唔系本土派。卢斯达你喺边啊？陈云你喺边啊？你咁多徒子徒孙，你啊，系咪啊？ 卢斯达被港独噶嘛，喺呢个时候啊，嗰样嘢唔应该做，而泛民做呢件事，对于我嚟讲系真系值得嘉许。点解？除咗令到香港人解释得明明白白，呢件事对香港人嘅重要性，可能比23条更重要。而家能够推到佢，亦都话俾香港政府、共产党听，我哋香港人仲有意志力同你，除咗雨伞运动之后咧，仲可以放手一搏嘅。过去5年啦、4年啦，好心灰好多香港人，包括我。但系当有机会嘅时候，要出嚟为自己发声。唔好话为人哋发声，为自己发声，即系好似毛孟静讲，你都谂下你下一代，你担唔担保你下一代唔觉意触犯咗一啲冇法例嘅法例，即系大陆要判你，佢系唔需要讲嘅。你睇萧建华，佢落嚟香港拉你，咪拉你咯，系咪啊？即时啊，压你翻去都得，李波坐洗头艇。是咪啊？坐洗头艇翻去，一个冇法律嘅国家，佢同你讲，林郑寻日亦都讲啊，堵塞漏洞啊，唔好俾香港成为一个逃犯天堂。逃犯咗几多人啊？有冇数据？有冇例子啊？唔好噏噏就变咗印象啊！跟住你啲建制派就好嗨呀，啲五毛近期呀、啊、连嗰啲五毛呀、啊、喺网上呀、啊、打击逃犯条例呀、啊、都有气冇力呀、啊、因为佢哋都相信明知呀、啊、共产党唔同你讲呢一套。你话唔好做逃犯天堂，我哋香港同美国是有协议嘅。当时人哋美国要引渡斯诺登，你放走咗佢啦。近期有个唔知咩 Facebook 定咩，我唔记得啦，出咗事。咁一美国要揾佢啊，要你香港政府協助，你第一时间放咗佢返大陆啦。你全部都係政治嘅考量啊。几咁得人驚。立咗更加得人驚，名正言顺。以前仲驚你啊洗头艇啊，唔洗啦，你香港政府協助咪得囉。对而家嘅当时咧，我讲过，话咧，如果林郑上台咧，我希望佢有规有矩，佢啲叻过梁振英，平衡到各方势力，希望。但系我错，公开道歉。但其实我心里面系支持曾俊华，当时叫紧曾俊华。我亦都明白习近平点解揾阿七婆，而家八婆上位，同一类嘅人，永远唔输得，唯我独尊。你要你叻过我，我要打低你。呢啲人永远只可以做伙计，不能做老板噶。做伙计，你可以点样用佢都得，但系佢做老板嘅时候就唔得啦。拜拜。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男士又有中年危机、地中海嘅烦恼，揾啱一只洗头水系好重要嘅。要激活毛囊，控油去屑，固发、育发、防脱发。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